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运河磁化艺术馆，感受3000里大运河，4000年通州史。我们的节目同时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北京运河磁化艺术馆是北京目前最大的磁化展示的场馆，有4座磁窑，6000多平米的展厅里有运河文化展厅和瓷板画、瓷器的展馆。什么是瓷板画？这儿的瓷板画有什么特点？这座博物馆又是怎么建起来的呢？如何来展现大运河的文化？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走进这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运河磁化艺术馆的馆长肖宝奇。肖馆长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北京运河磁化艺术馆的总经理王金华。王总您好。 你好。 跟二位已经是约了有一阵子了哈，又特别忙，所以呢今天有机会来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运河磁化博物馆。这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作品，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大家其实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聊天室里面，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哈，在听听 FM 首页您找这个聊天室，然后再找运河之上，再点进去就能够看到上面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了。两位今天还带了一些我请二位带了一些小件的特色的展品哈， 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视频上是可以看到的，有瓷板画，还有陶艺作品和瓷器的这个作品都非常的有特色。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请各位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分享一个话题，您家有哪些瓷器的老物件呢？也可以发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起来分享一下。好，那么说到这个北京运河磁化艺术馆，二位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呗，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一个多大的规模啊？ 我先介绍一下。 哎，王总来给我们介绍。好， 咱们这个运河磁化艺术馆啊，建在咱们通州区，在副中心的南侧，离咱们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绿溪公园特别近。哎，是一座这个6000多平方米的一个展馆。 6000多平米，咱们通州来的博物馆，每次一说这个平米数，都能吓人一跳。有地儿哈，特别大。 我们有7个展厅 啊， 有瓷板画展厅， 嗯， 有这个农具展厅， 嗯， 有这个雕塑展厅，还有这个通州老照片展厅，瓷窑，还有这个沙盘展厅， 嗯， 有这个大运河文化的这一个书院。 嗯， 哎，一共7个展厅， 嗯， 还有这个中小学生的瓷器的实践教室，有6个。 啊，因为我们是北京市大课堂资源单位，承接着咱们全市的中小学生的陶瓷文化的实践。 您知道我当时打开网站去搜你们信息的时候，看到好多小朋友写的那个去实践之后的那个实践后写的那个小作文，在网上有小朋友们写的非常可爱。哎，您的其实具体的地址是在通州区的这个梁各庄村是吧？ 就是在这个运河公园边上， 运河公园的边上就是 了哈。梁各庄村，我们这通州区这块通过这个城乡改造，现在已经升级了， 已经升级了哈， 升级了。 因为我查到了这个资料，可能是还之前就叫那么叫哈， 是对 啊，所以如果去这个运河的这边这个公园的话，其实上您这边去走一走看一看是特别方便的。 对对，我们是一馆托两园，一个大运河森林公园，一个绿心公园。 嗯， 我们那个就是传承这个陶瓷艺术这块，经过中小学生到我们那儿去了之后啊，分成两块。两块，一是呢领略这陶瓷文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能到咱们这个公园欣赏咱们通州运河两岸的美景，挺好的。 好，那么二位是怎么跟这个瓷器结缘的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肖 馆长来说一说。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肖馆长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天能请您到直播间，我们真的也是特别荣幸特别高兴。 谢谢， 感谢您一大早的二位一早从通州过来。来，肖馆长说一说。 瓷器呢，开始我北方都有，家里都有瓷器。 嗯， 但是后来这个运河改造的时候呢，改造的时候啊，挖出了很多的瓷片嘛，这很长时间了。 运河故道的， 运河故道那个瓷片， 那就是以前的沉船，是吧？ 哎，沉船呐、啊，挖了很多的瓷片出来。 嗯， 有些瓷器的爱好者，他们就不断的收藏嘛。 嗯， 收藏以后呢，这个老百姓家里呢也有这个瓷器， 嗯， 瓷器以后呢，到底是瓷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个东西啊？ 嗯、 后来我们就通过了解嘛， 嗯， 了解一看，哦，因为这个东西从自古皇家用瓷都从那个运河上来的嘛， 从南方运河， 南方南方嘛。后来经过了解以后呢，这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我们就在这个工作上呢，找一些个专家呀，一些个老师啊，来跟我们来谈这个事儿。 二位以前也是做跟瓷器相关的工作吗？因为我知道肖馆长以前好像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哎，对对对，原来我做过这个事儿啊， 开过瓷器店、 啊， 而且肖馆长的爷爷那辈儿的也是在市里边 啊 开那个瓷器店的。 祖先，我祖的爷爷， 打小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对他有个了解，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瓷器呢，北方的了解以后呢，这个老百姓啊，家里这些人呢、啊，对这个瓷器啊非常感兴趣，很好。谁家里有一个景德镇的瓷器，就觉得非常的荣幸了， 对， 就很 高， 就了不得了。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准备跟王总一块商量啊，把南方的瓷器弄到北方来， 嗯， 普及一下。对这个学生也好啊，社会也好啊，来进行教育啊，一个就是大家关心学习，心里就非常的高兴嘛，他们嘛。 哪一年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想法在2009年。 2009年。 2009年我们就有这个想法。 嗯。 那时候，你去讲一讲到滨州那个去的，我们一块去的那个、 啊、我们就是去了一趟滨州，就是山东啊。 啊。 山东这块对咱们这个文化这块，书法也好，是吧？都这个挺有，时间比较长。通过孔孟之道这块，一点的传播几千年了，是吧？ 嗯。 然后这个大家都喜好这个， 嗯。 所以在那边呢，就是在那个滨州， 嗯。 哎，然后在这个2010年那边，他那边烧了一个那个一个大师作品啊，有窑， 嗯， 有窑。我看我说滨州那边能烧出来大师作品，咱这边肯定也能烧出来啊， 嗯。 哎，所以这块呢，我们就在2009年开始就初步就琢磨这事儿。 您要建窑、 哎，建窑。 当时是想着，先是想着建窑来烧瓷器，还是说就想建一博物馆？ 先烧瓷器，先烧大师作品。 哦、嗯， 哎，然后这个烧成大师作品之后呢，我们也想一点点推广，因为北方没有瓷。 嗯， 瓷这个东西挺神秘的，在咱北方。你说在景德镇呢，就是说家家都做瓷。 嗯， 但是咱北方这块呢，随着那个气候啊，还有一些泥土啊。运输啊，这块就是说 原来不方便， 嗯， 现在这天呢，就说这个把这景德镇的一些泥土原材料运到咱北方来，从使汽窑变成了电窑， 嗯， 可以控制了，哎，所以我们这块就还是肖馆长，还有我们这个已故的刘胜利大师，还有刘泽大师，这都是做这个瓷器做书画的， 嗯， 把他们请过来，我们进行分析，这就想在这个咱们通州这块呢。这个建这个瓷窑，哎，所以这块就是我们也是费了特别的辛苦周折，因为这块还要那个这个馆内改造是吧？原来咱们这个馆呢是一个那个就是咱们商店，就咱们原来过咱们都有那老的供销社啊， 这是供销社的商店改的， 对，一个商店改的。由于咱们这块就是说这个，你像这个到零几年呢，他说这商店都变成大超市了，是吧？ 嗯嗯。 所以咱们这块呢，就是把这块利用起来了。哎，这块呢，这个我们肖馆长也是一专家，从这个瓷器，然后到这运河文化， 嗯， 都了解比较透。 2009年 就有这想法了， 对对对， 有想法。这个，那咱们这个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成立起来的呢？ 一二年， 有想法到成立，其实也是 也准备了三年了嘛。 哦， 哎，就把这个旧的厂房改造它嘛。 哦， 改造以后还有装饰啊，哎，请一些专家论证啊。 嗯， 刚才王总讲了，请刘泽老师、刘胜利那时候战友啊，还有请我的一个老首长李光炳将军。 嗯， 他在管理上啊，他一看。哦，这个你们要做这个事情呢非常好，给我们鼓励，我们就更有劲儿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企业你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务必搞文化，不然的话你到头了。他这个指导思想给我们以后，我们非常的心里有底啊， 嗯， 由他来支持我们。所以从这个想法呢，一定要把做成一个博物馆。 哦，一开始只是想做瓷窑，然后就是升级了哈， 升级了 博物馆。 啊， 所以现在您这里还有，刚才说有四个瓷窑是吧？ 有四个瓷窑， 四个瓷窑， 这还能烧东西是吧？ 能烧。 那咱这泥土是从哪儿来呢？ 景德镇， 从景德镇运来泥土啊，高岭土。 然后那个有一部分呢，咱是运来的就是那个半成品， 嗯， 半成品就是素坯。 哦， 你像那个瓷罐啊。 那个要拉坯可不容易，我以前曾经试过， 素坯 就拉一点起来就容易塌了哈。如果没有这个， 开始我们这边拉不了，就是在景德镇买的成型的坯子， 成坯子先烧， 先烧来以后呢看看， 嗯， 最后呢弄得很成功， 嗯， 很好。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成立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吗？ 哎呀，也一步一步来，也相当难。 嗯， 也相当难。哎，然后这块呢，你比如说这个后来这个电窑、汽窑这块啊， 嗯， 这个陆续的我们就淘汰了。为 什 么？什 么叫汽窑就淘汰了呢？ 汽窑这块就是说这个烧液化气的 啊， 因为它用量挺大，都是大瓶。 嗯， 然后那个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后来我们就是电。 哦， 是电这块牵扯咱们这个电的容量。 嗯， 哎。容量这块，原来呢计划都是这个商店呀、民用电， 嗯， 所以咱们要烧窑的就得是公用电，所以这个电这块啊，后来这个也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哎，给增容，然后增加了电量，哎，因为这电这块一烧啊，就得烧这么14个小时到16个小时， 嗯， 哎，这瓷器，哎，这个得烧到这个1380度右下的， 嗯， 哎，所以特别这个电这块啊。这个资源这块就得老得保证啊，不过现在还好，政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咱们现在这博物馆我看是有三层是吧？ 啊，三层。 三层的规模大概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跟大家说一下。 啊，咱们的结构呢就是那钢构结构。 不不，我是说一层是什么，二层是什么，三层是什么。 哦，一层呢咱们主要都是那个展厅， 嗯， 加这个一些这个实践的一个教室， 嗯， 你比如小学生上到那儿去了，在一层， 嗯， 哎，他这块不容易能保障学生的安全， 是， 哎，然后展厅这块呢是有一部分那个运河展厅， 嗯， 还有一部分这个咱们这运河两岸的，哎，收藏了一些那个老的那个农具展厅。哎，都放在了 一层，还有运河文化的这种展厅， 对对 对，主要一层是运河文化这一块。 嗯， 其实我们的瓷版画的初衷呢，也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大运河文化， 嗯， 这个做一些作品，啊，这是这个 宣传咱们大运河文化嘛， 嗯， 啊，习主席想讲保护好、传承好，还得利用好。 没错， 对，现在这块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努力去打造咱们的大运河文化的一张名片， 嗯， 通过瓷板画，通过咱们这个运河娃的雕塑， 嗯， 哎，都展现出咱们这个运河，哎，从南到北的一些这个非遗文化。 二位今天带来的就有这个运河娃，既有这个瓷的这个雕塑，也有这个画哈，特别漂亮。这是一层，然后二层主要就是瓷板画那些是吧？ 二层主要是瓷板画， 嗯， 还有瓷板画这块呢，也分这个右上， 嗯， 右下， 嗯， 然后一些这个几百件了， 嗯， 然后这个最大的应该在这个是长2.4米。 哇，这个一会儿来跟我们仔细的说一说哈， 是 瓷板画， 对， 嗯，然后三层呢？ 三层呢，也是咱们一些这个高温瓷板画， 嗯， 和这个有一个这个通州， 嗯， 老照片展厅， 哦， 反映到通州这块这个一些的历史文化，哎，也是结合到大运河文化，哎，这个展厅的展位也好，还有咱们布置也好，都现在这块都挺成熟的了，啊。 嗯，好，一会儿来跟我们详细说一说这展厅的情况哈，为什么用瓷板画作为你们的最大的特色？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那么我们节目也同时在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运河瓷画艺术馆，感受三千里大运河，四千年通州史。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运河瓷画艺术馆的馆长肖宝奇，以及北京运河瓷画艺术馆的总经理王金华。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听听 FM 聊天室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了。今天肖馆长还穿得特别的俏，还有一个小领花，呵呵，特别美。那么二位也带了一些这个博物馆的一些展品的小件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让大家通过视频能够更好的了解，同时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您家有哪些瓷器的老物件？这个红果说了，这个我去过天津的瓷房子，特别的好看，印象很深。8216YG 说了，我们家这个瓷器的老物件，这个是真没有。7758SN 说，我们家有一花瓶，不知道什么年代的，是奶奶留下的，这是算是这个老物件的瓷器吗？ 应该算， 应该算了哈。这燕林说了，我们家有一个老的粉盒，就是装那个粉的那个粉的那个盒， 化妆的那是。 嗯，还有几个小碟子、小杯子，都是姥姥家原来留下来的，后来还收藏了豇豆红的笔洗。 嗯， 哎，这个看来是。然后红果还说，我们家有瓷花瓶，但不是老物件，用了20多年了，就是漂亮好看的摆件，有的时候买了鲜花放进去， 那也很漂亮的， 是吧？这个 也 很美。我还记得我们家也有两个花瓶子，因为之前搬家的时候找出来，钧瓷的，说是因为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父亲退休之后就去钧瓷厂给人家就去看那个厂子，然后就带了几个瓶子分送给我们比较要好的朋友。 对对， 这个还就是我那时候才第一次能看到有那样的钧瓷，我记得一个红的瓶子，一个是发青蓝的那种瓶子，这个还是蛮有特色的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二位也说了，其实呢就是也是想做这个跟运河有关的这个文化， 嗯， 那么肖馆长呢之前也是做过跟瓷器相关的工作，所以想做瓷器，但瓷器种类也很多呀，有这个瓷器，有陶器等等，为什么最后你们的这个定位是叫做这个瓷板画呢？为什么要做瓷板画博物馆？ 对，那个瓷板瓷这个东西可以做成很多的器型嘛， 嗯， 有瓶子呀，还有这个一些大件的缸之类的，就都可以是瓷器做。 嗯， 当然讲，把它拍平了，不就是板了吗？它就很简单，这板我们这个画画呢，就在纸上去画。 嗯嗯， 把它拍平了呢，就变成一张瓷板。 嗯， 瓷板呢， 在上面来反映出这个能不能反映出我们家乡的这个运河的这些素材元素上去这个瓷板上，因为画了以后呢，它将来是留好长时间的嘛，能够 就是想把这运河的东西来展现， 哎， 觉得瓷板画的形式更好展现是吧？ 对对对， 哎，更好展现嘛。 嗯， 它这样的话把那个运河的元素呢放到瓷板上来展示， 嗯， 这样的话呢用几张先试一下， 嗯， 果然非常漂亮， 嗯。 哎，这个瓷板在南方来讲呢，它画的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 嗯， 这个花鸟啊、山水啊、景色啊，这个也都很漂亮。当然讲是反映我们家乡的，把我们家乡自己的运河的这个文化元素给它放到瓷板上去看看。哎，果不其然啊，我们找了专家以后鉴定以后，确实很漂亮。 就是说，从一开始其实您就想。不仅仅是做这个瓷器或者是瓷板的艺术展馆，而是要把大运河的文化融入其中。 哎，对，应该是这样， 对， 就有这个想法，就把大运河的元素融进去。 我们就是想，也刚开始也想尝试这块， 嗯， 北方这块跟南方这块，由于气候的原因， 嗯， 所以这块做陶瓷这块，咱北方的特别少， 嗯， 哎，特别咱北京这块是吧？你比如运河上的泥土，为什么不能做瓷器呢？ 嗯， 它粘度不够，哎， 哦， 所以这块就得是这个。景德镇的高岭土，而且这个景德镇的瓷器到国外之后，哦，到欧洲一些国家都非常受欢迎。 嗯， 这也是咱们中国的国粹，是，也这个很有文化。哎，过去咱们这块啊，就是这个老人家这块，就是年轻人要是出嫁时候，老人家就是家里稍微有点那个钱的也好，还有有点技术，就是送孩子一个这个。胆瓶吧， 嗯， 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然后 姑娘出嫁，娘家要送胆瓶， 嗯， 什么意思呢？一个是送一把胆子，还要送一个两个这个胆瓶吧。 胆子是鸡毛胆子， 鸡毛胆子 啊。然后那瓶子是鸡毛胆子插在里， 插在瓶子里的。 啊， 瓶子呢平平安安， 嗯， 像寓意这个。再有呢，它是非常的硬的。 嗯， 对，就说明亲家跟这两家关系也很硬嘛， 瓷了， 哎，那么瓷器嘛，现在有这么的讲法， 嗯， 说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瓷器， 嗯， 瓷器啊，就很硬，就很关系，因为它烧到1350到1380度， 嗯， 那铁都烧化了不？哎，从最后呢，杂质啊、水分全部拔掉，就剩那瓷的元素了， 嗯， 所以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您看， 除去金刚钻，你就是它， 就那最硬。 哎，所以说这个瓷器说明硬。 嗯， 所以姑娘结婚以后呢，娘家送一堂， 嗯， 一堂瓷器嘛， 嗯， 有五件了、七件了、九件了。 哦，还有这讲究。 哎，就这样，送以后呢， 嗯， 再送一胆子。 嗯， 姑娘别害怕，咱们关系硬，像咱们有娘家有人， 娘家支有撑腰的。 对， 那胆子代表有壮胆的， 哎，壮胆。 孩子出去没这么害怕的， 嗯， 是吧？有胆子的，有瓷器的， 哎，有瓷器的。 真挺好。 那咱们这儿有多少件这个就是咱们展馆里头有多少件展品， 啊， 哪些门类呢？ 这个展品的那个类型呢， 嗯， 分这个瓷板画， 嗯， 瓷板画现在这个有这么1200多件， 1200多件， 啊， 精品是几百件， 精品几百件， 哦， 然后这个瓷瓶，哎，有将近得1800件。 哦，那么多呢， 啊，那么多瓷瓶， 嗯， 然后我们这块呢就是说一是呢边生产， 嗯， 啊，这个边销售， 嗯， 而是还有一些的精品要收藏。 哦，生产是还是在这儿生产吗？还是景德镇生产？ 在咱们这儿，在咱们馆内生产。 啊，馆内生产。 对，在馆内生产。 啊，我以为那个窑就是给社会实践的来做的烧的呢， 不是。我们这个北方的大家，包括我们这个最大，像这个书法，在咱们北方宋庄， 嗯， 这块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的一张名片。 艺术小镇呢？ 艺术小镇， 嗯， 哎，然后那边那儿的大师呢，去我们那儿画， 嗯。 画完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我们去收藏，有一些他们去自己销售，哎， 哦， 这块就是说这个北方的画笔画出来都是非常大气， 嗯， 非常大气，哎，这南方呢，就是说景德镇的大师呢，就是说画工笔画， 婉约精致哈， 婉约精致， 嗯， 非常非常细嫩，哎， 嗯， 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这块南方跟北方块大师块都是也加以融合， 嗯， 加以融合，搞一些新的创作。 这个不错，那来跟我们说一说吧。一般说博物馆，我们会说这个镇馆之宝哈，咱们有些什么样的镇馆之宝呢？看来也不能是只是一件了。 我们肖馆长说的。 来来来， 那个镇馆之宝，开始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就研究了。 嗯， 咱们这馆呢得有一个寓意上的镇馆之宝。 嗯， 就请刘泽老师呢画的啊，也有烧的那个小件的了，就是画的一个纸画，一共是八尺的狮子。 狮子八尺 啊，八尺的这纸画狮子啊， 好大个儿啊， 就很大一个这样， 嗯， 八尺狮子呢，寓意着我们醒来了，就开始 醒狮 嘛，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画了一个八骏丞相，后来八骏丞相还不行，有万马奔腾， 火， 就画了一个 十二米 长是。 两米四 宽的也高的 一幅大的画作， 一幅大的万就是万马奔腾的这样，又是开始大阔步的前进式。 这个现在你们展馆 里都是现在 在一层二层啊，这样 在 二层 是吧？ 嗯， 这个是纸质化的作品， 纸质化的作品就开始嘛， 开始 把这都定出来，这两个就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了。 嗯嗯， 所以这个还是相当的受欢迎的，这俩很震撼的。 嗯， 所以这个寓意也很好。嗯， 然后咱们刚才也说了，请了一些这个应该是说做瓷器的大师哈，有一些特别。特别特别好的精品在咱们这儿展出是吧？ 有啊， 就是在瓷版画方面有你们的这个比较珍贵的一些什么展品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刘胜利老师的一些大师作品， 嗯， 现在是我们的馆里的一大特色。 嗯， 它是抽象的，而且这块呢，就是从开始就我们就去研究，去实践，然后刘老师后来这块呢又去景德镇。是吧？又加大这个对陶瓷艺术的一些这个研究，开发。它主要是颜色釉，所以景德镇都做不出来的颜色釉，咱们刘老师呢做出来了。让肖馆长介绍刘胜利大师。 刘胜利呢是咱们北京人，是我的战友，他的刻苦钻研能力啊，我们比不了。所以他这个在这个颜色釉上来讲，各种颜色的这个釉子呀。来再泼在这个瓷板上，泼在瓷板上以后呢，想画一些个，表现一些个山的水了，不是那个意思。最后出来以后呢，他想那么表现来的，结果出来是这样的表现。所以人也是一个意思，火一烧以后呢，釉子流动，他又出来一层意思。所以人一半火一半，因为他这个东西来讲，他在这个釉子上面泼了以后呢，他一。高低不平嘛，它应力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瓷板高温釉的瓷板画呢，应力啊，就成功率啊，大概在30%-40%，大部分都炸掉了。 刘胜利是中国的工艺美术大师， 做工艺美术大师。 然后他是主要是在您这里有一些这个高温釉的瓷板画， 瓷板画，高温釉的瓷板画，在我们馆里留了有17块。 他这块就是那个开始就跟我们这做，看我们这做的时候，这块就是这个釉子这块啊。这个反复的实践， 为什么这个高温釉这么难？它是把这个色彩是泼在这个瓷板上，然后再烧是吗？ 它的不可掌控，因为这颜色釉颜色之后，通过这个颜色釉是一种矿料，然后这个泼在这个瓷板上，然后经过1380度的高温，然后继续烧。去烧之后，其实那个烧这瓷板的时候啊，已经就咱们这个泥也好，还有咱们这矿料这油料以后，就跟烧成水似的了，知道吧？ 所以它这个颜色会流淌是吧？ 它要流动的， 看它流到哪儿，然后就形成一幅画。懂艺术的人呢，看这个抽象的画特别美，有时候这块这个好多这个大师去了之后，特别欣赏刘胜利这个。这高温釉瓷板画，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在您这里呢？ 有一块呢，我们就是让诚心让他做的，您能把我这个运河的这个元素， 放进去， 用你这个高温釉瓷板画如何表现？他研究了，大概是烧了7块还是8块，全坏掉了。我们也不理想，我们看着也不行，最后呢，出来一块，我们认为还可以。 名字叫做 老河底，就是。运河故道老河底， 老河河流的河， 河流的河 底，老河底， 让我叫老河底这个名字，起了这个名字，细细的你又是这得懂画了啊，你要细细的看里边能看出东西来， 这是比较抽象的，因为您给我发了这个图片，我知道这个比较抽象的，还挺有意思的， 你要仔细的听里边还有鸟叫唤，还有虫叫，所以这个画 非常的受欢迎，非常的好，这效果 立体感特别强。 哎，最后呢，他说你非常喜欢的话呢，就送给你吧，给我个人了，我在我家算镇家之宝， 镇家之宝， 很漂亮。 好， 哎，说这个。 那么这个瓷板画呢，还有哪些门类？一会儿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说。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尹家河村位于通州区的最东端，有着京东第一村的称号。该村起源于元末明初，历经六个世纪。村史馆里有哪些展览？这里发生着哪些故事？又经历了哪些变迁？位于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处，紧邻潮白河的交通要道又发挥着哪些作用？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走进京东第一村，了解600年的发展历史。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处的通州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文化地标之一张家湾古城通运桥。张家湾因海户侯张勋而得名，位于大运河西岸，是通往华北、东北和天津等地的交通要道，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自辽代开始，张家湾就成了漕运枢纽，也是运河之畔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张家湾通运桥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位于大运河北端张家湾城南门外的码头。通运桥因横跨在萧太后运粮河上，俗称萧太后桥。石桥南北方向三孔连拱式，中间的拱圈较高，内嵌一块碑记。石桥栏板内外都有浮雕的莲叶形宝瓶图案，十分别致罕见。通运桥北边是张家湾镇城墙遗址。张家湾镇城建于明嘉靖43年，四面设有城门。如今的古城仍然留存着南面城墙遗迹。通运桥和城墙遗迹是研究北京通惠河水利工程遗迹和张家湾古镇民风民俗的实物，1995年被公布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缮。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 107.3 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今天带您走进运河瓷画艺术馆，感受3000里大运河，4000年通州史。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 北京运河瓷画艺术馆是北京目前最大的瓷画展示场馆，有四座瓷窑，6000多平米的展厅里有运河文化展厅和瓷版画瓷器展馆。什么是瓷版画？这儿的瓷版画有什么特点？如何来展现运河文化？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这里，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运河瓷画艺术馆的馆长肖宝奇，以及北京运河瓷画艺术馆的总经理王金华。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听听 FM 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里头，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您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了。同时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您家有哪些瓷器的老物件？杜泡尔说了，双喜的脸盆儿，这是搪瓷的，这不算瓷器哈。特梅普说，我们家里的老瓷器就是，这个用的盘子碟子了，是先父母结婚时候的喜物，一直就没有用过，留着吧。北京五号线也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是一个这个瓷瓶子，紫色的，这个蓝紫色的，也很漂亮哈。然后7758SN 给我们发了有一些这个杯子，还有这个小熊猫的这个瓷器，真的都是非常的可爱。这个0800FG 说，我有一个笔筒是祖上传下来的，具体年代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老物件。5755MC 说，5755MC 西边老好说，我们家有一个小瓷盘子，不大，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看样子是挺老的。因为我刚才跟这个二位老师交流说，这个瓷器是可以留存的，而且应该说它保存的条件要求没有那么高，是吧？王馆长刚才说了，扔到河里头挖出来都还是好东西呢， 几百年挖出来不会褪色的。 对对对，如果真的是有年代的话，大家是可以好好的留存一下的哈。嗯，来，二位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瓷版画，就是什么叫瓷版画，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肖馆长跟我们说说。 好， 嗯。 瓷版画刚才说了吧，就在瓷板上来作画。 嗯， 哎， 他就在这个平素的瓷板上，用特殊的化工颜料来手工的绘画上釉，在高温烧制的一种平面的陶瓷工艺品，是吧？ 对对对，应该是这么理解 啊。 这样的话，就是传统的这些个染料啊，就这些个色彩都是矿料的嘛。 嗯， 所以他那个在瓷板上做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了。 我看瓷版画最早是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了，是吧？ 对，应该秦汉、明朝。 真正意义上，瓷版画好像是在明代中期。 对，明中期应该就有。 从清中期开始，瓷版画是比较兴盛的。 兴盛的这一个中期，在清中期时候就开始兴盛这些。 嗯、 对， 瓷版画其实可以画的品种是有很多样的分类，是吧？ 对，很多类的。 嗯，比如说有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个右上彩右下彩的，就是这种种类的嘛。 嗯， 右上彩还有贴花啊。 嗯， 哎，就是这个种类都比较多，都在瓷器上来做。 可以画什么呢？这是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 山 水花鸟。 花鸟。 特别是景德镇那些个比较传统的这些个。它当然来讲，景德镇那边呢就是匠气的比较多，一看就匠气。就我要画这个很快，他一直的他就画这个，画的我见过13岁的小孩画的小房子。那小线条倍儿直，很利索。他就是一种是过完过去来的，这过去就是来讲是一种生存技能，人就是挤着这吃饭的。哎，但是北方的大师老师们冲进去以后，他不懂这个东西，就在纸上墨玩好了。可是这个瓷器他不清楚啊，夸夸夸这一画来讲呢，哎，又有他的特色。平常说， 所以瓷版画和这个纸啊绢的画相比，它的这个。材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能都非常的稳定，不怕潮湿，不怕霉变， 对， 而且它这个色彩能保持 永久， 保持很久，永久 鲜艳哈、 嗯， 所以算是永恒的艺术吧。 永恒的艺术可以说是，嗯、特别是这个瓷器在上面来讲，特别是右下彩这个瓷器。 咱们展馆好像是分右上彩和右下彩这两大类来展示，是吧？ 对对 对、 啊、 对。 右下彩更珍贵一些、 嗯。什么叫右上彩？什么叫右下彩呢？ 右上彩啊， 嗯， 是这么说，把这个瓷器，这个胎呀、啊、铺好了以后， 嗯， 在瓷胎上， 嗯， 来这个进行铺一层釉子， 嗯， 就是透明的这种釉子， 嗯， 这釉我们理解来看呢，好像就是那个泥刷墙的泥浆一样的这种， 嗯， 把它喷上以后，但都是矿料的， 嗯， 把它烧完了以后，不管是瓶啊还是板上、啊，出来。它很亮的一层釉子、 嗯、 这个就叫 釉上彩， 釉不是釉上彩，还没上彩， 嗯， 就是一个瓷瓶，白白的 白瓷瓶啊， 白瓷瓶， 嗯， 好了，我在上面去画，画了以后呢，我再上这个窑里去给它烤了， 嗯， 烤到多少呢？800度，那么你上这个釉这个染料呢，这色彩呢就抓在这个釉面上了， 嗯， 这个出来 釉上彩， 釉上彩， 嗯， 好了，我在泥板上泥坯上呢直接画。画完以后，我这个彩啊，画完以后直接的用这个釉子把我这个彩盖住了， 嗯， 釉子下边的彩再进行烧，但是它必须烧到1350度以上， 嗯， 所以釉子化了以后就全部溶解了， 嗯， 这样的话呢，这种产品呢就叫釉下彩， 嗯， 哎，釉下彩，这是很慢的吗？很慢以后呢，为了是老百姓也都很用吗？都需要生产量很大的，这样的话我就把我画的东西放在纸上，我然后用纸去贴它， 嗯， 贴画，这就叫贴画了。像咱们那个平常市面上买的这个，盘子呀， 茶壶、茶碗 啊， 对， 就这些个 都是贴画的， 贴画的多。 这算是釉上彩还是釉下彩？ 这就是釉， 这就是釉上的一种 釉上贴画， 釉上贴画就是釉上的一种工艺， 嗯， 贴画。 它就是先烧成瓷板了， 嗯， 哎，然后回头烧完瓷板之后呢，然后再咱做花纸。嗯，做花纸现在电脑合成的多吧， 嗯， 从工业流水就能走流水线了， 嗯， 然后呢把它贴花贴在那个瓷板上之后再去烧，烧820度到870啊，有高的一点低一点的，然后让它这个 花，这花不会被烧坏了， 花纸那东西呢也是 纸的元素就没了， 啊， 就是燃料贴上了， 啊， 它那也是颜 料 也是矿料， 哦，明白了， 釉料， 嗯， 然后那个就抓在那个瓷板上了， 嗯， 这是釉上彩， 哦， 嗯， 那咱们这边是釉上彩和釉下彩瓷版画都有是吧？ 都有， 对，都有， 哦， 都有， 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品来跟我们说一说？ 嗯，精品您看看，运河元素的， 嗯， 燃灯塔， 一只塔影任通州， 哎， 有一个 水色露和秋啊，满径槐花感旧游，无影铺翻新以后，一只塔影任通州，从运河过来，我一看这个塔到通州了，到跟他了，这个很有。 这是釉上彩的 啊，釉上的， 釉上 的。 哎，釉上彩难还是釉下彩难啊？ 釉下彩相当难一点，因为不可控制。 啊， 因为是在一块泥板上啊， 嗯， 然后就画完之后，这个烧出来的颜色清淡， 嗯， 有点火大一点，有可能就是把颜色烧没了，火少一点颜色抓不住， 嗯， 就是温度低一点抓不住， 哦， 还有一个这个气候影响，嗯，这瓷板的这个人一半火一半嘛， 啊， 对， 什么叫人一半火一半？ 但是你这个人做化成多好 啊， 然后这进窑之后这个窑里头的火花，然后在这个温度时间， 嗯， 哎，外边的气候，哎，这块拿出来之后这个火给你 决定，就是所以说它这个决定一件瓷器的这个成败，人的因素占一半，火的因素占一半，是吧？ 对， 天人合一。 接着说，咱们先说这个，刚才说有釉上彩的作品，有一只塔影任通州，是吧？ 啊，还有一个白子图嘛， 白子图， 白子图，白子图，那是100个小孩儿， 嗯， 顽童，这个在过去就有，古代那时候也有这种图案嘛，放在瓶子上， 嗯， 大盘子上啊， 对， 哎，这个大瓷板上来讲，都有白子图嘛，哎。但是你看呢，白子图属于釉上彩，釉上呢，你去数它那小人啊，它白子嘛，应该是100个，它不是99就98，或者101，为什么呢？我画的，我得算一个。 哦， 哎，怎么解释它都通，反正就是这么有这么小故事在里边， 这个有意思，啊， 哎，对对对， 这属于工笔画， 嗯， 像我们这块画这时候呢，当时是在2013年，我们是把景德镇的大师啊， 嗯， 这个请过来啊， 嗯， 那谭老师， 嗯， 请过来的画的这个谭冬梅老师， 嗯， 也是刘大师的徒弟， 嗯， 弟子， 嗯， 哎，画的白瓷图画的相当好， 嗯， 是。因为咱们北方人画这个工笔画，还是就是画出来的东西之后呢，就是这个工笔画， 嗯， 咱们这块是主要咱画那个写意的多，工笔的还是南方画的多， 嗯， 是。 这是这个釉上彩的作品 啊，釉上彩作品， 对对对。 其实刚才讲这个釉上彩啊，它也是很难的，它有分， 嗯， 也有的就是分好几步， 嗯， 他把这个框先给他画上来，上窑烤一下， 嗯， 定住了， 嗯， 我在画，其实这个框里边呢，想添上树叶， 嗯， 哎， 再重新添，添完以后呢，再固定，然后再是画一个别的画，然后轮过，它也是经过几次的。所以家里有古画，一摸这盘子，古的出来了，那是这是釉料的一种。 哦， 釉料的一种， 就是用釉料来做出这个古画的效果。 哎，对，釉料就釉子，这釉子分的叫玻璃白。 二位带的这个运河娃，运河娃这个，这个是算是陶瓷作品是吧？ 这是陶瓷雕塑的，这是。 那个木框里头那是画是吧？ 这是瓷板的 啊，那是瓷板哈， 瓷板。 那是釉上还是釉下呀？ 这 釉上， 釉上 啊，这就 釉 上， 这是釉上了。 釉上。 哦， 这个小刻板呢是一个 高温釉。 高温釉就刘胜利的这个作品典型了， 这大家就要看视频才能看见了。 所以这个呢，您就仔细放大的看以后，你说是海洋、天空、宇宙，什么也不是 啊， 这就是色彩的匹配。 这个就全凭想象。 哎，就凭你想象去来理解 啊。 嗯， 好， 这次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 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带您走进运河瓷画艺术馆，感受3000里大运河，4000年通州史。那么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运河瓷画艺术馆的馆长肖宝奇，以及北京运河瓷画艺术馆的总经理王金华，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听听 FM 聊天室，您寻找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节目，点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能看到二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同时呢，二位嘉宾也带了一些这个展馆的一些小件的展品哈，摆在这个直播间里头，视频大家能看到，还是很有意思的，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在直播间您家有哪些瓷器的老物件。8336XZ 说有青花瓷的笔筒，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明清的瓷片有啊，想卖没人收了。哎，前几年是挺热的，这个彤彤说去瓷板画走起，问嘉宾怎么预约，待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哈，会跟这个大家说一下。刚才说了有釉上彩的这个作品，然后再说一说釉下彩的作品好吧。 啊，对，好， 有什么好的？ 釉下彩呢？这个在瓷板上做的画呢，我们主要还是以运河题材为主。 嗯， 因为这个要区别一个其他的传统的这个作品嘛， 是 花鸟啊、山水啊，就是比较传统的。怎么、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瓷画艺术馆呢，就以家乡的大运河为主的这个素材， 嗯， 元素为主呢，画了把家乡的这个运河给画上。 我看有很多什么八里桥是吧， 八里桥我们画了， 还有古镇张家湾， 古镇张家湾 运河湿地，李二岔河、李二四河岔是吧， 李二四那河岔了、 啊、 哎，所以这个呢在讲的时候呢，又是知道家乡的这个故事，他才能理解这幅画。 因为您这不是还是教育基地吗，是吧， 漕运码头、黄木厂、都有， 这些都有， 都是在运河边上的嘛。 嗯， 通县呢，每一年将近连社会的人员和学生来到我们馆里将近10万人 哦， 来参观这个， 全北京市的， 嗯， 全北京市啊，就将近10万人，所以这个要给他们进行讲解，讲解就把咱们家乡的这个呢，这个元素讲进去以后， 肖馆长也会亲自那儿讲哈。 我讲，我是 声音那么洪亮，要不说您这身体好呢。 哎呀， 共和国的同龄人，您看听您这说话的这个声如洪钟啊，就身体好，就 谢谢 一直在工作，一直在这个一线哈。 一直在讲，在讲这个。 我也是使这瓷文化 啊， 然后展现出咱们大运河文化来。 嗯 啊，我们有句藏头诗就是。运筹帷幄赴汤芒，河会奔海聚三江，瓷中玉表千年事，画外互问蹙眉香。 然后藏头是什么？那 运河瓷画。 哦，很赞。 是 啊。然后除了这个瓷画，刚才说了，咱们这儿还有陶艺作品，今天也带来了一件哈。 对对。 啊。 好，我们通过这个陶艺作品呢，就通过这个我们那儿有残疾人，然后一些创作工作室，在头几年创作出咱们这个运河两岸的人土风情，这块那个让肖老师给讲一下，因为总策划是肖馆长， 有一个我们那个馆长还有一个沙盘呢， 啊， 就是。 展现的全部都是用陶艺作品。今天带了一件这个陶艺作品， 我看叫运河民俗陶艺作品沙盘， 对， 好大是吧？ 好大， 里边它反映的呢，主要都是咱们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 几百件陶艺， 这个展盘上啊，沙盘上是几百件。 嗯， 可是在那边还有呢，我就没照了。有一共当时程老师们一块来做设计的话呢，将近是2000多个，这种陶人啊。 哦，就这么大个的陶人，2000多。 两千多。 那您那沙盘得有多大呀？ 不，就这个好几个呢，不是这一个沙盘，还有农展那边沙盘呢。 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都分着不同的故事来展现了。 嗯。 哎，你比如说是国学教育，到过年过节要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就这个，我们这个也很好的。在民俗的那个呢，小车会，20多件作品以后，老师捏得非常生动，就是到当地的在节日小车会的时候呢，去采访他，录音，然后呢回来以后就一件件去捏他，把它做出来。 所以去您那儿看得有人讲解，是吧？ 得讲，我们也立了牌了，立了牌也，这是叫小车会，这是就是或者人家就问也还是问。 还有我们的当地的张家湾大集的情景， 张家湾大集，张家湾大集那个故事也很丰富，就卖什么的都有，整个的。所以张家湾大集呢，在京东来讲，它这个大集是最热闹的， 嗯， 最好卖，一琵琶的尾子往那一放。一会儿就有人问你这怎么办，所以这个很热闹，我们把这些场景都展现出来。 嗯， 哎，这大集还有那个过去的故事叫顺曹驴啊，叫对曹驴，也叫顺曹驴。哎，这个运河的故事也加在里边给它捏出来。我到张家湾以后，就是船从南方上来又到张家湾那儿，我想到朝阳门到北京，我就不坐船了，我要怎么走，那给你骑驴。骑着驴以后呢，我主人不跟着，你拿驴拉走，随便。 嗯， 那半道你给他偷了卖了，你做驴肉火烧怎么解释？哎，这样的话呢，任你鞭抽棍打，驴不下道，他不下去。 嗯， 你怎么打死都不下去。那么到最后以后到朝阳门那儿了，或者朝阳门那边也到张家湾坐船了，他也骑着驴过来到张家湾坐船，全凭那个拴驴的钢绳，那扣。 嗯。 给钱，哎，所以到现在呢都是个谜，解不开。他说我把那扣解了还没准多了呢，对不对？你就说我再系一扣，再系一扣没准还少了呢，你这么清楚。所以到现在呢，这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去那儿，我觉得一方面是看展品，一方面要听肖馆长 讲。哎，你还得听着讲 是吧？ 讲故事还得有故事。 哎，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讲一下咱们这个开闭馆的时间了，因为也有很多朋友问到这个哈，怎么去啊，怎么预约这个哈。 我们这个馆堂呢，就是说时间比较长了，这馆，然后这个开馆时间呢， 先说地点怎么去。 地点咱们坐这个地铁6号线到那个副中心那儿啊，出口往南。 就哪个站出口啊？ 东海营吧。 东向营的那个是一个出口，还有一个土桥，一个 土桥八通线， 八通线，那个土桥八通线， 下来坐810就到馆了。 您那站叫什么呀？ 我那馆叫梁各庄， 梁各庄红绿灯，梁各庄红绿灯就根儿里就是了， 在那儿就下 导航，直接到运河瓷画艺术馆就可以， 运河瓷画艺术馆就可以哈。咱们开闭馆时间， 对，咱们就是说周六周日， 嗯， 然后这块是9点钟。然后那个开馆到下午4点，周六周日，这个周一到周五是8点半，这个随时老有人，疫情期间呢需要提前预约。 那咱有微信公众号吗？怎么预约 啊？我们在馆内我们的一些那个推广上有。 哦，有推广上有是吧？ 对。 哦，或者是直接就是找你们运河瓷画艺术馆找 对 工作人员就当时预约就可以进去是吧？ 当时预约就 我们这块下一步这块呢，马上筹备的是一个100米运河长卷， 哦， 打造咱们大运河文化。 是一个什么？是 不是 灯光电都有 的， 是100米长的一个墙面呢。100米长的墙， 展现出在运河边上，展现出咱们这个京杭大运河的起源与变迁，从这个杭州到北京，漕粮是怎么运上的呀？都经过了哪些城市？啊，经过哪个省？哎，这块就是挺震撼的，现在正在筹备中。 太棒了。